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今晚加料啊，咁啊，正式的题目就是特首选举回顾和展望。不过之前咧，我哋要加个前菜。 系咧，你都今次乌克兰打咗四十几日啦，打成咁样样，嗱，大家都为啊，都谂有一个名词咧，就系、是、反常。 反常， 反常啊！即系好多嘢反常，即系大家都谂住和平赚钱嘅，点估到你打咁大嘅仗啊？ 啱啊！ 啊，而且又唔估唔到你咁都打唔掂，系嘛？我而家抄翻呢个《环球时报》等等呢啲2月24、25、26呢几日，哇！ 即系开战前。 咩啊？廿四开战噶， 系廿四开战， 廿五廿六啊，欢呼雀跃啊！ 哇！ 话你大家睇下，学嘢啦，啊，打仗就要咁打，啊，咩咩咩，嫁人要嫁苦经咁嘅人，打仗都要学学佢，系嘛？真系，佢谂住系坐定粒六嘅， 系啊，美国佬都系咁谂啊。 个战术咧就已经系摆住喺度噶啦， 系 首先。导弹炸轮先， 嗯， 即系将你啲全部机场掠晒， 系， 咁啊等你呢个制空权基本冇啦， 系， 喺呢个同时咧，一支直升机队， 嗯， 就沿住第聂伯河直插呢个基辅， 系啊， 170几公里嘅行程， 系， 直升机几廿分钟就到啦， 嗯， 带住400呢个天兵天将， 系， 就将呢、這个。基辅嘅安东洛夫机场占领， 系啊系啊，我记得系呢、這个， 系啊，清理咗以后咧，迎接呢个伊尔76大型运输机嘅群， 系 啊，呢、這个群咧就带嚟一个营级嘅战斗群， 系 呢啲散兵营咧系由呢个运输机落嚟嘅， 系 又唔使跳伞， 系 就直接系有呢个坦克。有呢个步兵战车，有装甲车，有呢个炮车、导弹车、等等。 嗯、 一落机场就直头插入呢个基辅市区，要占领总统府，最好捉到呢个泽连斯基。 冇错 啊，你如果投降咧，最好即刻签订呢个新嘅卖国条约。什么去纳粹化，什么去军事化， 任你讲， 去西方化，然后亲俄， 系 啊，咁就全国投降， 系 四日搞掂， 系 喂条数系咁计嘅， 系啊， 但系点知呢400呢个精锐咧， 系 喺半路已经俾人哋掠咗一啲啦， 哦，即系你讲直升机嗰队， 系啊， 吓 系啊， 咁咧即系打低咗啲直升机。 过瘾就喺呢度，有啲话400天兵，有啲话200天兵。我谂咧可能 系四百，我打低咗200， 一半唔到位。啊，见到相机唔见落机。我唔理佢点啦，总之呢班神兵咧，一开始咧确实系将呢个机场嗰啲守护部队赶走咗，占领咗跑道。咁誒準備接收呢個航空大樓，就入啲伊尔76落嚟噶啦嘛。 係啊係啊， 點不知咧反應快，烏克蘭一個快速反應旅。 嗯， 喂，你400人，我算你全部到位啊！人哋一個旅幾多啊？ 係啊，唔 一個旅4000人都唔止噶嘛。 十個打個， 而且又重裝備， 有重裝備， 快速旅 係。 啲烏克蘭呢啲有坦克，有步戰車，有大炮， 係 佢打你實打到噶，而且佢地頭喎， 係佢識路啊， 咁就將呢啲神兵咧趕咗去機場嘅角落。當然嗰啲係好精鋭，仲喺度還抗。 係 本來就呢個劇本，大型飛機嚟唔到啦。 哦， 仲有另外一個劇本 係點咧？ 就係、是。由白俄罗斯演习完咗，嗰度两个师， 系 一个系机步师， 系 机械化步兵师， 系 一个系装甲师， 系 装步师， 嗯， 100几公里， 嗯，又 系 好快。 如果沿住公路，而且系偷袭，唔知嘅， 系啊， 本来唔知嘅。如果浩荡100几公里，2个钟到啦， 系啊， 啊。咁佢哋一支啊去機場，一支咧就直插市區， 系 咁就將整個基輔控制住啦。咁呢個局勢，佢其實三管齊下， 系 就算截咗一管啊，仲有2管。 啱啊！ 啊， 但大家唔知點解嗰兩個師係埋唔到身， 哦， 到唔到位， 中間俾人截擊咗。 嗱，廿四、廿五、廿六，本來廿六就已經開慶功會啦，廿七就搞掂曬噶啦。 點知都未入到，幾乎 入唔到， 入唔到， 入唔到，即係有啲地方突入市區，有啲地方就避咗。 咁你變咗孤軍咯，你入咗市區嗰陣。 佢開始係想話，首先捉住呢個澤連斯基， 一早 咁就即係、就是、好似呢個阿富汗嗰陣時打阿明咁樣。 係啊係啊。 話知你投唔投降唔得咧，我就揾個烏奸出嚟。 係實揾到，實有啦。 喂、啊，大把呢啲奸啊，大路黨。結果冇人知點解唔得，冇人知。即係而家我睇翻資料咧，都解唔到話。但係咧，有啲人就推測。 係。 有啲軍事專家就軍事學專家唔係軍事專家，軍事專家應該打仗嗰啲先叫軍事專家。而家好多軍事專家都 未打過， 其實錯嘅，唔係 嗰啲叫軍事學專家， 或者 理論， 或者軍事史專家，或者軍事評論家都得，但係你唔能夠話軍事專家，你都未帶過兵， 係啱嘅。 咁呢啲友咧就即係。倒轉翻嚟推測，因為打四十幾日咧，明白烏克蘭今次點解意外，點解反常，能夠打得好。 係、 哦，佢話呢幾廿架呢個直升運輸機神兵天降咧，點解佢咁隱蔽超低空， 嗯、 而且係順住第列伯河水庫等等呢啲咁嘅隱蔽蔽去機場，點解半路中途會俾人哋截？ 是不是人哋知道咗咧？預先知道咗你呢個行程咧？知道 預先知係冇可能嘅。 哦， 但係美國一陣我要展開講啦，即係美國係一早嗱、拜登一早講啦，話你十四號打噶嘛，你十四號冇打， 係 然後廿四號打， 咁就即係差唔多啫。 啊，唔係你都係打， 都係打， 講你打 係。 讲你发动战争系冇讲错嘅， 系 啊，嗰啲点解你推迟咗嗰啲你嘅事， 系 嘛？嗰阵时哇、 嗯， 一片铺天，外地系闹拜登话你造谣抹黑， 系 啊， 我仲记得 乜差都讲晒出嚟啦。 系啊， 但系事实系你 真 啊，呢啲冇得拗嘅， 系 啊。好啦，咁拜登点解要讲呢啲说话咧？ 系 就因为佢系开动全部嘅。電子作戰和信息作戰的機器、 哦、 你看電視看什麼 都已經有報道了、 啊啊、 沿著這個波蘭和這個烏克蘭的邊境、 嗯、 斯洛伐克的邊境 是 幾種有預警機有電子戰飛機有偵察機 是、 啊、種種還有無人機 是 无人机就唔客气，你唔系无人机就可以入境噶啦。 系啊系、啊， 你打落嚟话我唔知道、啊，你问下佢啦，唔系我啊嗰架万次买嘅， 冇写明噶嘛。 系啊，即系再加上卫星， 嗯，睇住晒，及住晒你。 嗰啲卫星喺伊拉克战争已经系发扬咗佢嘅优势系乜嘢咧？ 系 喺美军前进嘅道路上，就算你放一个定时炸弹，佢都扫到。 哇，咁犀利！ 定时炸弹都扫到，四百几公里高空。 哇！ 你就唔好话你如果俄军有咁大嘅阵仗， 到啦， 蛇春咁长啲直升机慢噶， 系，所以通知佢，即刻通知乌克兰。 系乌克兰嗰啲首刀嘅咧，精锐嘅，系快速打击部队嚟嘅。啊，佢如果同你。即係硬抗咧，可能力有不逮。 不嗱，又咁講啊，馬先生，你大家都係搞軍事嘅，即係你一定係模擬過嘅。即係如果我係普京，我打我會點打咧？咁係咪好難估到咧？應該估到嘅喎。 嗱，呢樣我本來頭先準備一分鐘先講、 哦。好啦，一分鐘先講。 唔緊要，唔緊要， 冇擺講住啦。 即係普京有啲 嗯 係好心心不憤，就係俾你拜登呃咗。 哦， 嗱，我信得过美俄呢两个大国， 系 从二战以嚟一直系有热线嘅。 哦， 大家唔好误判， 系 即使系古巴危机，大家都唔会误判嘅。 系 嗰、那个热线咧，绝对就唔系话嗰个红色电话咁简单， 嗯嗯， 而系有充足嘅渠道。大家千祈唔好话，咦，我而家睇见发射火箭，系咪你想炸我啊？我即刻炸翻你， 系、哦、 绝对冇呢啲误判嘅。 哦， 啊，所以。这个普京应该知会拜登， 嗱，我忍佢忍唔住啦，我系要嚼佢噶啦。 系系系， 你点睇？ 系 啊，即系我希望你唔好整埋一齐，即系我亦唔希望同你打。 系， 拜登话我从来唔希望同你打噶。 咁佢又冇讲错喎。 啊， 不过佢冇后面仲有句嘢冇讲啫喎，即系话 反复话我唔会出兵。 系啊，系呢个一早讲咗。 你英文唔好，你听唔明啫。 哇，唔系嘛？普京呢啲情报人员照计，即系好蛊惑噶。 鬼叫你信啊！ 哦，咁啊系啦。嗱，呢个唔理佢，系唔理佢乜嘢啦。 我 话 俾你听，我唔出兵，我到而家都冇出兵。 系啊， 我出电啫。 啊，而且佢都话 咁啊，电到你。 同埋佢唔俾，听讲话佢冇俾呢啲所谓攻击性武器呢个乌克兰嘛，纯粹系防守性噶嘛。早期 呢啲唔好拗啦。咩叫攻击性武器啊？ 即系一支手枪可以攻击，又可以即系 原子笔都插死你啦。 啱啱啱， 所以你唔好拗咩攻唔攻击性武器系嘛？总之你系帮咗， 系 而且帮得好紧要， 系仲要闹埋呢个欧盟嘅国家，碎埋佢哋一齐帮。 咁你如果唔系波兰同斯洛伐克帮，你美国嗰啲飞机都唔可以喺佢嗰度着陆或者喺佢嗰度侦察啦。 咁波蘭就預咗㗎啦，大佬佢同俄羅斯世仇嚟嘅，即係幾百年嚟都唔知受咗你幾多嘅侵略啊！ 都唔講舊恨，只係講新仇。 係， 喂，你掠完烏克蘭，咁跟住唔係我啊？ 仲有邊個啊？ 咪咯， 喺烏克蘭隔離啫嘛。其實而家佢有啲地方都係㗎，曾經一時喺波蘭，一時烏克蘭都。 嗰啲歷史上 嗰啲轉過好多手啊，係啊， 東西擺動咗無數次啊， 冇錯 啊。所以作為一個國家嘅領袖，佢点会唔根据利益嚟考虑一切啊？点会同你讲道德啊？傻咗咩？而家系嘛？总之你咪断估咯，大家断估咯。 啊、 你可以话上次都呃咗你噶， 系 啊，话呃咗呢个撒旦姆侯赛恩，话话咦我话话话我想打科威特，点睇啊？咁吓咩啊？你讲紧冇听见咁？哦咁讲话嗱，当你默认噶啦，咁系咩咁？ 唔系佢两个更加啦，两个。 喂，佢本来撑佢打伊朗噶嘛， 两 伊战争打八年， 系啊， 撑得几紧要啊？ 系 啊，咁啊，喂，一单还一单， 梗系啦， 打啤咁样，呢铺已经过咗咯，你重新再玩， 系， 所以战争呢啲嘢咧，话反常， 系 就系美国系全力支持乌克兰， 系 而且系拉埋欧盟，拉埋北约， 系啊。呢、这个紧要 啦！嗱，大家讲清楚吓、啊，上次呢个乌克兰申请 系 2014嗰阵时申请加入呢个北约， 系 你法国话唔制，德国话唔制， 系 咁而家点睇啊？喂，我跟住收呢个瑞典噶咯，我跟住收芬兰噶咯。 哇，呢样嘢仲紧要、 啊，你点睇啊？ 系 1700公里嘅国境接壤啊，同俄罗斯 系。 啊，咁你話北約東擴，我哋已經 講過啦，邊嘢 已經否定咗呢個名詞， 係 即係你搞清楚係嗰啲國家申請加入北約， 係啊， 北約經過通盤考慮以後，係要齊齊齊通通舉手通過， 係 一票反對都入唔到， 嗯。 你点话我东扩啊？ 冇可能， 佢请我过去。 唔系你而家你瑞典、芬兰本来唔入噶嘛？经过呢一剂之后， 瑞典系100年嘅中立国嚟噶。 佢唔知 咁而家你普京为冤屈如关我咩事啊？ 啱啊， 系嘛？你打到啲中立国变成敌人，喂我都唔谂住噶。 系啊，所以其实系得不偿失嘅。就算你话乌克兰嗰度你打咗咧。都係其實即係而家當然啦，形勢對佢好不利啦，係咪先？但就算個形勢對你有利，你真係攞咗而家烏東嘅地方，其實即係你 我一早講咗啦，烏克蘭喺全球呢個大棋盤裏面只不過係一個可棄嘅卒， 冇錯。 但係你連棄卒都嚼唔到，咁你有咩法子啊？ 係啱啊！ 所以戰爭呢啲嘢咧就好吊鬼嘅。啊，冇想當然嘅，冇話我強你弱我就贏曬嘅。 啊， 如果咁啊，大家都唔使研究啦，大家一出嚟擺牌就得啦。喂，你幾多個師，我幾多師，擺喺度咩？你投降啦。 係啊，係啊， 邊有啲咁事啊？ 唔係你即係等於抗日戰爭啫。你從任何角度睇， 點樣去計算都應該贏緊㗎。咁但係冇用啊，你贏得戰，我哋成日都講㗎啦，贏咗戰役，但係輸咗成條仗啊嘛，嗰樣緊要啊嘛。 所以而家烏克蘭呢一仗咧，當然仲有得打嚇， 仲有個烏冬決戰。 佢話五月九號要慶祝，咁我最好佢就慶祝和平啦。邊個輸贏都唔係問題， 咪都要和平㗎啦。馬鼎盛，你唔使驚，即係扣嚟呢個烏冬決戰，邊個贏邊個輸都要和平。 冇嘢，即係問你啲血出夠未先，你人死夠未先，你啲武器裝備打夠未先， 係咯， 你仲有冇籌碼先？係。你係咪呢一鑊就盡地一煲啊？倒埋呢鋪唔倒啦，係咪啊？唔係啊嘛， 冇得 打仗呢樣嘢咧，最緊要即係打輸唔緊要，收到場最緊要。 哦，呢個一定。 你唔好學希特拉咁，到時輸到乜？我自殺走咗哇！咁你啊，害死德國人，真係害死德國人。 唔係嗰時，而家有啲資料話佢仲衰啊！本來諗住咧殺咗嗰啲即係盟軍嗰啲戰俘啊，而激嬲即係盟軍走嚟炸呢個德國啊！ 佢已經炸到盡啦，炸到盡了。 德雷斯頓嗰啲成個城都冇埋。 你係允許蘇軍？入柏林 系啊， 唔系美军入柏林已经系卖咗佢啦。 唔系而家大家咪 饮汤啦， 而家咪知道咯。苏军系乜嘢家伙嘅军队咯，完全冇纪律。 咁你预咗嘅喎 吓，因为佢 斯大林冇呃你嘅喎， 佢习惯系咁嘅。 我 佢招牌系咁嘅。 我屠城呢样嘢系俄国佬从蒙古佬嗰度学噶嘛。 喂，大佬啊，蒙古佬系成800-900年前咯，同而家点同啊？ 唔紧要啊 ，DNA 仲喺树。 啊，咁可能。 你如果唔系车神个格流之尼，点解屠城啊？ 啊， 你而家嗰个马咩科嗰度点解炸咗九成嘅地方啊？ 系啊， 佢如果真系打系咁打噶，我边度同你即系包围啊，嗌你投降啊，冇嗰回事啊，炸晒饭你炸晒。你死人有乜关系啫？对佢嚟讲， 呢啲俄罗斯式嘅战争真系唔好嘢嘅，真系。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听只歌先吓，就系、是、Love Is Blue。咁啊，十一点后翻嚟咧，我哋就讲呢个特首选举嘅回顾同展望啦 由德国传媒引述当地一家武器制造厂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50部二手的炮一型坦克。报道说，当地的莱恩金属说，如果得到德国政府的批准，可以在6个星期内交付第一批坦克，其余将会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付运。厂商说，如果乌克兰士兵之前接受过军事训练，可以在几日之内熟悉使用坦克。报道指，联合政府对付运坦克态度开放。经济部长说，支援基辅的武器应该加快付运，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攻势已经迫在眉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48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37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5.45，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2，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4美元，卖出1,952.2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热带风暴廉谷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10点，廉谷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5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星期三能见度较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讲细， 系啦，补充一下，头先未具体讲到美军同北约佢哋点样通过呢个信息战去帮助呢个乌克兰嘅咧啊，咁啊，首先空中有呢个 E3 ABCDE 嘅 E 叫哨兵式嘅预警机啊，咁啊预警机咧佢个覆盖范围好广嘅，喺波兰飞。就可以掃曬整個烏克蘭嘅空中噶啦！啊，如果唔係蘇-35嗰啲咁高級嘅戰機，烏克蘭攞咩打佢啊？係嘛？你嗰啲 S-300點會打落佢啊？第一，因為有人指路嘛。咁啊，全球鷹無人機20,000多米嘅高空，一飛飛30個鐘頭啊！電子戰飛機咆哮者。咁呢个犀利啦！呢个跑者系呢个 F-18 改嘅，佢有个电子干扰吊舱咧，啊个作战半径啊，即系可以干扰到180公里咁远。佢可以帮呢个友军提供咧，起码三方面嘅帮助，一个系定位同分析潜在嘅敌人嘅雷达同埋通讯嘅威胁，第二同呢啲威胁作战以及如何作战咧教路。如果唔係即係烏克蘭嗰啲咁嘅飛機仔點打呢？第三係呢個抑制威脅，為空中或地面部隊執行任務，掃清道路。所以呢烏軍先至能夠喺40多日裏面清除大量嘅俄軍。定點清除坦克啦、裝甲車啦、步戰車啦、火箭炮啦、導彈發射車啦、飛機、直升機、無人機，甚至艦船。同埋一批呢个高级将领，唔系你点知咧？其实呢啲喺伊拉克战争嗰阵时已经有噶啦，你哋用电话用咩密码，佢全部都破晒。所以呢个定点清除啊，俄军咧未来你话喺乌东咧，我睇佢都系难为噶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 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周李舒雅， 癌症病人佢哋好多时候都担心自己身体弱嘅，尽量喺医院里边就唔好除口罩，可以真系考虑戴两个口罩，个外科嘅口罩就里面。如果即系好担心嘅，当然 N95 系比较理想，部分嘅病人我会建议佢可以买一啲手套戴，仍然要结手就结只手套。去完医院一翻到屋企就冲干净个凉，尽量保持翻自己一翻到屋企再用翻屋企嘅嘢就系干净。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同大家比较香港以及内地立法机关嘅架构同埋制度，亦会检视香港嘅政治环境。今集嘉宾立法会议员李浩然、陆汉文。 內地嗰個成個嘅政策制定嘅過程叫全過程民主， 議政第一步就係你條橋要得啊嘛。 係， 去到論政啦，就係要有一個說服公眾嘅能力。 4月13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電視31。 阿洛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咁啊嘉宾就系许晶，加埋马鼎盛同马鼎智，咁啊讲特首选举嘅回顾同埋展望。咁啊1996年开始啊，第一届竞选啦，嗰阵时未到1997啊嘛，就董建华啦，咁啊大家都记得噶啦。其实四届啫，正式嚟讲，咁今届就一种比较特别嘅所谓选举方式啦，吓、啊，即系可能 唔系话比较完善咩？ 咁啊，完唔完善就见仁见智啦。 哇，梗系唔系啦，政治正确啊嘛，要人哋话系完善，你就要话完善。 哦，有啊。 佢嗰个完善好似系动词嚟嘅， 系 完善嘅选举制度， 叫 perfect 啊，英文嗰个字啊 ，perfect 咗佢。 系咩？形容词嚟噶，我以为系动词嚟嘅。 动词都得，都可以用噶。系咁啊。 我想请教两位，点样叫做完善？ 系。 肯定以前就唔夠完善啦， 係啊，唔係唔使改啊， 係啊係啊，咁即係以前嗰啲不完善表現在哪裡呢？ 咁又唔可以咁講，咁求進步嘛，我哋係一個講求學習嘅執政黨，講求學習嘅共和國嘛，咁原先就唔完美，依家咧就趨近完美， 唔 係咁咪咁 講下啲數字咧，就會可能會明白到多少少，因為第一屆董建華咧就攞咗80%嘅。 咁啊，咁高噶， 好高噶！你唔好以為佢咩啊？嗰陣時得400个選委啫嘛，好短嘅第一屆。咁啊，有兩個又冇投票嘅，即係398票，佢攞咗320票，咪即係80几啦。 楊鐵良42， 係咯， 吳光正36， 係李福善有嘛？ 冇 冇， 李福善入唔到閘。 係啊係啊係啊，好啦，咁第二屆咧 就阿曾蔭權嗰屆佢做咗兩年之後，咩兩年？ 米先喎、 啊、嚇、啊， 董建華仲有一次自動當選， 啊、自動當選啦，嗰次完善啊，嗰次真係完善。啊自動當選冇人同佢爭 嗰次自動當選之後咧，許晶你雖然好後生，但係你都應該記得嗰陣時瘋傳一個爛 get。 係 哦，請講，語文其長啊，老師。 唔係大家，大家回憶一下呢、這個爛 get 其實好衰格嘅。佢話咧， 我笑定先添死啦。 佢話有個茶餐廳， 嗯， 咁誒。梗係有啲咩餐單寫喺牆度㗎啦 ，A 餐 B 餐咁、 嗯， 啊咁啊有啲顧客入到去，啊眼蒙蒙睇唔清，就問個侍仔：阿、嗯啊、哥 ，A 餐係咩啊？呢、這個腸仔雙蛋， 係 面 啊，係 咁核突唔食， 係 仲有咩選擇？話 B 餐咯， 啊 B 餐係咩啊？ 腸仔雙蛋， 雙蛋腸仔面，嚇、啊、個顧客話咁樣一樣， 係 即係冇得揀， 有 點揀啊？你話 咁啊 A 或者 B 咯， 錯 嚇 啊！許晶記唔記得嗰個 get 啊？ 唔記得喎，有問我 C 先 啊？ 有冇 C 嘅先 ？C 喎、啊，你真係大貪。A、B 都已经咁啦 ，C 你话系咩嘢？ 系神之罪，神之罪，神之罪。 C 唔通系热狗啊？ 神之咪面 面肠仔蛋， 双蛋啊！你 get 要个双蛋， 定系个蛋分？ 冇得拣啊！ 分开上咁样， 冇得拣啊！有得拣， 系咯？ 点拣啊？ 唔食咯， 食定唔食咯？ 系咯，系啊，啱就系呢个 啦。啊，啲难 get 就系咁噶， 嗯， 好曳， 系。咁誒計誒睇翻落嚟就第二屆就曾蔭權贏啊梁家傑啦，就最高啦，四屆選舉佢攞84% 嘅選票嘅，咁嗰屆咧就去到差唔多係咩啦，即係800票啦嘛，即係一路每屆都有啲唔同嘅、那個票數。 喂，即係曾蔭權，你大家都知道啊， 係啊， 董伯伯係半路落車㗎， 腳痛 啊嘛， 係啊， 咁即係佢做咗一屆半啦， 係，咁啊一 屆半多啲。 多啲 啊！咁曾蔭權係咪接住佢做埋嗰橛，然後再選一次咧？ 再選一次，即係佢做咗兩年。 當時又有解釋過基本法嘅，就係、 是、 因為阿董生就做咗一屆半多啲， 係， 所以曾蔭權咧就唔算競選連任嘅，因為你前邊嗰節就唔夠一屆， 係啊， 所以理論上咧， 係 佢可以再選多次。咁當然啦， 即係羅斯福咁喎， 係啊， 當然啦，佢 三屆啊，俾個零 四敗啊，羅斯福 咁，但係。當然啦，咁啊，曾生當時一早就講咗，哦，佢即係做多五年，佢就唔會再競逐 㗎 啦，咁樣樣。因為當時對佢嘅任期係有咁嘅討論嘅， 有得傾嘅。咁即係佢兩前後一共就做三屆啦， 15年咯， 啊，15年。咁跟住啊梁振英 啦， 啊梁振英。點樣贏咗呢、這個？ 頭一年，大家都記得㗎啦，好多嘢。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嗱，頭兩屆咧，嗰啲票都去到八字頭㗎嘛，八成㗎嘛，或者八成幾。但係呢兩屆咧，梁振英同林鄭咧就去到六成幾啦。 嗯， 係嘛？即係你見到嗰、那個 咁唔係好事咩？咁咪 完善， 彷彿有得玩咁咯。 就係一，我認為係有，就咁就唔夠完善啊，所以今屆要拉翻上去。 哦，咁唔夠完善。 梗係啦，你攞咁， 即 係你攞六成幾票， 即係太過似有得揀，就唔係真係有得揀。望落去好壓倒性嗰種。 係啦，要壓倒性，即係民望高啊嘛。 即係一係腸仔蛋飯，一係腸仔蛋面，咁就叫做真係有得揀啦。 係啦， 哦， 總之蘇仔腸仔蛋。就係面定飯，係咪先？咁啊，即係呢兩屆你可以咁去理解啦，係咪先？ 唔係，仲想回顧下，即係曾蔭權當時同梁家傑即係爭， 係 佢哋爭嘅呢個焦點喺邊咧？即係大家都有個選舉嘅， 係有政綱啊！ 我真記得講話狗話之爭啫。當時有個另外一個無聊嘅爛 get 就係今屆都係啦，今屆就係呢個狗話定講話 啊？狗話仔嚟 嘅，今屆就係狗話同狗話之爭啦。 當時就。未有啊，今屆都未有，定係得一個 有咪李家超對李家超咯，所以咪狗話對狗話， 狗話對狗話。 即係當時梁家傑仲係喺辯論嗰陣時，仲係振振有詞嘅， 係啊， 咁但係到呢個梁振英同唐唐， 係就唔係政綱之爭啦。 咪何俊仁都放低咯。何俊仁，我睇呢一場辯論就何俊仁話：，喂，我啲時間俾你兩個拗啊，你兩個玩得幾好、 啊。即係冇得，你冇得揮啊嘛，你根本就好。 唔係，其實唔係揮唔揮嘅問題。 係啊。 即係你既然係去到嗰個場合，作為競爭者，你都要表表態。首先第一，你嘅政綱有乜嘢同佢唔同？而你係肯定認為係好過佢嘅。第二，喂，你企出嚟都要為你舉你上嚟嗰班選民講句説話啊嘛！ 咪嗰時咪就 點會放軟手腳啊？ 嗰陣時咪就係選委會裏面仲有一啲泛民喺度噶嘛，仲有唔少泛民喺度添。 都怕只係泛民呢個問題，即係你話唐英年背後邊會係泛民嘅問題啊？ 當然啦，當然啦，係、商界啦， 係啦。咁即係， 但係唔突出嘅。即係我唔知阿許晶嘅印象點，我就覺得即係話唔係好似譬如美國共和黨同埋呢個民主黨好清楚噶嘛，一個要大政府，一個要小政府，一個福利主義，一個咧就唔係嘅，即係截然二分嘅。即係外國嘅，譬如你英國都係啊，保守黨同工黨原則上係兩個差，而家越嚟越近啦。即係自從呢個馬卓安之後，新工黨之後咧，其實係同保守黨嘅政綱差唔多嘅，係分別係好少。 你講呢個選舉市長同人哋選舉國家領導人咧係冇得揮嘅。其一， 喂，咁香港係 其二咧，即係我唔係話唱衰香港人，我都係香港啊，即係級別唔高嘅選民之一，但係都要自認呢個參政議政呢個水平咧，係確係年資又淺，學識又唔夠。你睇下佢哋拗乜鬼啊！真係係嘛？ 唉，人身攻擊多啲啦。 人身攻擊唔係問題喎。好巧嚟喎，人身攻擊 唔係一定有添。如果你唔係啲美國選民，做咩咁過癮啊？睇佢兩個老嘢喺度呢個肥呢發冷。 你睇下而家呢個內地嗰啲傳媒 係 即係炒俄烏戰爭，炒乜嘢啊？ 炒咩？ 冇都炒人哋即係演員出身， 喜劇添啊！仲要喂，演員中最低級係喜劇嘅， 即 係 將嗰啲不雅鏡頭諸如此類 拎翻出嚟， 攞曬出嚟， 冇意思嘅喎。 唔係喎，有意思喎。 係咩意思咧？ 即係話你講正經嘢講唔掂啦嘛，咪唯有講呢啲咯。 哦， 即係等於兩個人辯論。 係 許晶咧，即係換套都係啲套略，滿腹套略。 係 你買一次咧，就即係 冇啊！咪講嗰啲頭髮咯，講啲頭髮就係哎呀，嗰啲搞咗頭髮咁肉酸硬啫。 咁我作為呢個觀眾一睇都係咪你冇水平咯？係嘛？就係咁啫嘛，你已經講即係拗到係口出難言啦，咁有咩水平咧？ 咁佢又唔記得，即係你如果你而家都知道啦，美國都唔知幾多，列根又係演員出身， 咪同埋 市長更加多啦，史華新加嗰啲都啲奧地利移民嚟嘅，周身肉咁又搞掂啦，又可以做加州。州長啊！ 你要睇佢後面嗰啲團隊犀利啊嘛， 同埋呢個顯示到你嘅識見嘅高低嘛。你中國人講話英雄莫問出處係嘛？ 咁講咗喎， 即係難聽啲講咁朱元璋係咩人呢？朱元璋係邊個呢？朱元璋係即係漢人最後一個王朝嘅替造者。咁你個朱元璋漢人最後一個王朝替造者，咁佢咩出身呢？ 咁佢呢個出身好喎，即係嗱，你做個和尚，做個和尚呢， 了解民間疾苦。 使乜了解佢自己就疾苦，佢疾得過佢 相當苦， 乞兒嚟。 佢呢啲和尚係掛單嘅， 係 俾啲老師傅一腳踢出去，你喺外面乞到翻嚟咧，就叫做有瓦遮頭咁咋。 所以阿馬老師講呢個非常之啱。當然啦，我好尊重大明王朝嘅朱明王朝，但係你講朱重八佢嗰個出身咧，其實嚴格人話佢係和尚咧。唔係好精確嘅，其實佢做過兩個職業嘅啫，一個就係有頭髮嘅乞衣，一個就冇頭髮嘅乞衣。佢做嗰個和尚，阿莫老師講到個要 托缽啊， 其實佢托缽嘅啫嘛，佢唔係真係誦經，唔係真係做咩嗰啲，係啊，佢唔係真係坐禪嗰啲，佢係托缽嘅啫嘛。即係聽你講，咪你一個冇頭髮嘅乞衣同有頭髮嘅乞衣咯，佢就做過兩個職業。 我淨 係 記住佢即係起初做有頭未剃頭嗰時，所以你問我朱元璋係乜，我實係認為佢係乞衣嚟，即係出身啊。 但係即係好似澤連斯基呢啲咁嘅領袖咧，你唔使睇佢過去，你只睇佢而家，即係一個人一生咧。做咗一出好戏、甚至只有一句台词大家记得住呢， 讲得对啊， 已经不朽。 唔系，同埋老实讲，某呢个乌克兰，我觉得即係站喺乌克兰嘅立场嚟睇呢，佢真係幸运有个咁嘅总统。你諗下，佢而家周围走去任何国会演讲联合国都讲到晒冚唪，所有人起身拍掌啊，有啲有泪流满面。喂，你唔系演员出身，你有冇咁嘅本领先？唔係咁容易有呢種本領， 劇本人哋寫得出嚟都要你上 去，你做唔到啊，大佬馬丁啫。 我諗兩嘢嘅，第一個都係即係互借東風嘅，即係冇烏克蘭人民嘅嗰種即係勇毅同埋犧牲咧，你個總統喺前邊點樣樣演都演唔到。第二就係、是。佢澤連斯基，譬如你人生有好多選擇㗎，你屈服係一種選擇，你投降係一種選擇，你講和係一種選擇。喂，即係難聽啲講，你走佬走去波蘭又好，捷克又好，其實都係一種選擇。 係最初有㗎，佢美國佬叫佢走啊， 係啊， 佢唔肯走啊嘛，死就死啦咁。 我今日先至抄翻以前嗰啲錄像嚟睇， 係 就係2月25號、26號， 係 北方嗰啲台。是直头就话佢已经逃跑咗啦， 去咗波兰 啦、走咗佬啦，唔见啦，所以你哋唔好指意呢啲咁嘅垃圾总统啦。 跟住咪自打嘴巴咯， 我唔紧要喎呢样嘢。 佢又唔记得咗咯， 自打嘴巴系即系政客嘅 A B C 啊， 系同埋啲评论嘅 A B C 啊， 嗰啲更加系啦，唔记得噶啦，而家即系日新月异。 即系虽然小弟肥啦，但系食言而肥都系某啲人 你唔食都肥， 我唔食噶，我唔系因为食言而肥嘅，有啲人就系啦，系。 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阵，听只歌先。呢只系蔡琴嘅，叫做《最后一夜》。咁啊，唔知边个嘅最后一夜啦。咁啊，跟住一阵间11:30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讲特首选举回顾同展望。 采不完老人舞步，喝不尽醉人春酒。我也曾心碎。 台阶，红灯将灭，酒也醒，此刻该向他告别。曲终人散回头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中小学同幼稚园最早下个星期二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中学方面，在完成文凭试核心科目考试之后，下个月三号起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堂。教职员同学生需要每日做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呈阴性先至可以翻学校。当局话，如果整体阳性比例达到5%，会研究系唔系停课。如果个别班房或者特别聚会入边有至少一成嘅阳性个案，会紧急介入调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复课可能令个案数字有反弹，但是风险可控。今次的决定是以学生最大利益为依归。已经登记使用医健通的私家医生，可以透过特设网上平台要求提供两款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政府发言人说，私家医生需要已经在医健通登记，以便记录处方。如果他们在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下午四点钟之前提出要求，药物供应商会尽量在第二个工作天处理。私家医生每次可以提出不超过10次标准疗程的抗病毒药物。发言人又说，私家医生必须遵守医管局的疗程指引，以及不可以向病人就新冠口服药物收取任何费用。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第二阶段上个月1号开始实施。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今日在深水埗区包括鸭寮街的商户进行市场巡查行动，以确保实名登记制有效落实，借此提醒商户和公众尽早为他们的储值卡完成实名登记。通讯办说，已经呼吁各电信商尽量回收在市场上仍然未出售、在3月1号前发出而不需要实名登记的电话储值卡，并且会继续密切监测实名登记的进度。通讯办亦都鼓励所有电信商积极采取措施，加快用户在限期前进行实名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44点，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38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5.51，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2，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兑美元0.74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

你必须真诚地留意、关心、鼓励身边的人。当你学会珍惜身边人的方法，肢体语言自自然然就会跟上配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魅力学》，作者奥利维亚·卡本尼，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共西直播室裏邊咧，戴曬口罩咧，有馬鼎盛、馬恩賜同埋許晶嘅。繼續我哋講特首選舉回顧同展望。 我係回顧嘅啫，冇乜展望嘅、啊。你話即係過往四位特首，咁啊，第一位係商人啦。 係啊。 咁啊，如果從一般嘅選民，雖然冇份選，但係諗都諗，係咪香港係個商埠？咁啊，回歸咗以後咧，繼續揾錢，大展宏圖。 係 咁啊，揾個商家佬嚟，咁啊駕輕就熟，係嘛？ 唔係我嘅諗法又唔同喎，馬鼎盛。 點咧？ 我諗法咧就係話，因為當時嚟講九幾年咧，最緊要保住香港呢個資本主義經濟啊嘛。而呢個經濟咧嘅命脈，某程度係握喺香港呢一班從商嘅人士嗰度啊嘛。即係話你要選個特首。那班人呢，那班商家啊，或者做生意那些啊，金融佬啊，是能够跟他傾到偈的嘛，可以能够说服他们的嘛。因为那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九七之后不要走啊，即是啲资本啊、人才啊那些不要离开香港。那时候真的有这个担心的。 走得早走了啦，我的意思亦都是在这里。 没错、 啊。就说你香港是经商的，我就找个商人。 啱啊。 咁到第二任呢，可能想想是不是香港要解決啲深層問題，需要一個從政、有經驗的官， 冇錯 嚟做頭啊咁，或者係咁諗啦， 絕對係啦。 咁啊，後尾又有 因為董建華任內就其中一個好重最大的問題就係話咩啊嘛，佢同阿陳方安生唔係好啱啊嘛，感覺上咧就係話佢指揮唔到啲十八萬公務員，即係佢好多嘢嗰陣時。董建华好多穷途大计噶， 我哋叫做苦院之争， 苦院之争。 总统府同呢个国务院，当然香港唔系呢回事啦。但系你话 类似嘅意思， 个董事长同嗰个总经理系有拗撬咁，不如揾两个总经理人才啦咁。 系啊， 咁就揾咗我要打份。打好這份工 係啦，冇錯冇錯。 咁啊，後尾又唔係喎，都係揾個專業人士啦。 係 啊 ，CY 算唔算專業人士咧？ 算，佢測量師。 咁特別係香港即係起樓好緊要啊嘛。 啱啱 啊，揾個專業人士啦。咁啊，後尾都係唔得，因為嗰啲深層解問題都未解決，都係要揾個能夠幾打得嘅。讲佢几打得， 又系公务员， 系啦， 咪打出事咯，所以 啊，咁呢句你讲嘅，我唔系咁都 唔系天翻地覆，哇，大佬呢、這个女人真系好嘢啊，佢真系 唔关佢事嘅，即系好似温 仪咁，知下，总之 系，哇，系唔关事啊，大佬， 任内系大风大浪啊，大风大雨啊， 所以。啊！即係有見及此，即係為咗家人，為咗家人，我就 佢亦都為咗香港人咯。 競選佢家人都係香港人係嘛？唔知喎，冇調查。 我就知係英國人嚟嘅，都係香港人嚟嘅， 攞英國 passport 嘅， 英國 passport 香港人好多。 所以有見及此咧，就唔競逐連任啦。咁啊，到呢位啊李生，咁啊，大家都知道啊，係。 喂，其實佢都係公務員嚟嘅喎。 不過即係佢係紀律部隊。 點指公務員咁簡單啊？ 紀律部隊佢即係冇做過第二份工啊！佢即係一畢業出嚟就一路做喺警方， 直頭係著紅褲子出身嘅差人啦。 林鄭咧就冠得上三門幹部， 係 咁啊！李家超咧就冠得上雙門啫，因為佢冇入過大學門嘅。 佢冇啊，冇 啊。咁所以就嗱呢度冇貶義嚇，即係總之就係 唔 係 佢呢個事實。 殷志興所講咧就係佢哋兩個嗰個人生嘅經歷就相對單一嚇，即係同佢哋嘅愛情經歷一樣咁專一，即係好專一嘅佢哋。 但 係我哋呢啲咁傻傻滾啊，呢度做兩年，嗰度又泡兩年咁。 你將地比天嚇，我哋睇佢咧係活到老學到老，係嘛？因為佢喺呢個2003年咧，李生就送咗去倫敦皇家防衛學院進修。 好興嘅嗰陣時， 唔係呢啲就係學歷嚟噶嘛。 唔係因為佢唔 啊，你唔好話咩兩門三門，佢只不過係早學或者遲學啫。 你可以咁 講。但係我提嘅問題 又有唔同， 有得意。 因為你講緊一個人嘅成長經歷， 曾蔭權就係咁嘅喎。佢係入咗去做公務員先進修 嘅 啫喎。 唔 係 呢啲一定嘅。呢啲一定嘅， 系啊， 即係好似軍官咁樣。 呢個係你頭先嗰個腸仔蛋餐嗰條腸嚟噶嘛，即係包咁啊，大佬啊，你叫呢個面就唔計較啦。 當然啦，熱狗點可以冇條腸啊？ 咪所以咪變咗呢啲係蛋腸仔面咯，即係先入去做嘅時候係蛋，後嚟咧就要 先有包條腸。 係啊，咁有啲咧就唔係腸仔先，之後再加蛋。 明白 啊，有分別㗎。A B 餐冇話一樣啊。 警隊其實同呢個軍隊係有好多相。此之處嘅， 啱啱、 啊。你好似軍隊，如果你要由一個士兵係升為軍官嘅話咧，係 梗係唔得啦， 唔得， 你要經過。 即係唔該你先讀步考， 係 讀步考，獲得咗呢個指揮嘅本事，咁啊做低級軍官，然後再升到中級軍官咧，就要入高級軍校， 係 再讀過，讀幾場唔知。 系 啊，咁如果你再升一級，升到將官咧， 系就更加要啦。 國防大學咯，係嘛？將教班咯。 以前啊，蔣光頭有鬧過佢嗰啲將領喎，嘿，你班人喺國防大學嗰度讀咁多年。都唔夠我黃埔一二三四五六期乜半年都出嚟啊！搞掂啊！你班飯桶讀書就掂係嘛？即係都有呢種講法 嘅。咁即係問題啊！蔣總裁佢重用嗰班黃埔生，咁冇説話好講啦。 的係啊，係 嘛？你一個升官又快，第二個你啲武器裝備又好，第三嗰啲壯丁。嗰啲甲級役男我都分到去嗰度，啊，俾到你嗰啲啊瘦骨如柴， 哦，啲卒仔都唔同咁樣， 當然唔同啦，卒同卒有好大區別。咁即係我嘅問題咧，就想請教兩位，2003年就已經回歸咗成 咩噶啦， 八年噶啦，啊七幾年，2003年 七年 六年，已經六年啦。咁即係已經係五星紅旗喺度噶啦。 係 點解？呢、这個李生仲要送去倫敦讀咧？點解唔送去北京讀咧？ 哦， 嚇呢樣嘢都唔離奇啦！佢做警官做到咁高級，喂，阿、啊、李家超生佢做中國人嘅日子係短過我個仔嘅，就同我個女一樣嘅啫。我個女就2012年出世， 係 佢就生而為中國人， 係啊。 咁我個仔就生而為中國仔，那個仔2010年出世嘅，所以我仔作為中國人嘅日子 係 長過李家超嘅。 咁但係呢樣嘢從呢個1997年7月1日嗰一晚滂沱大雨開始，就即係呢真係一瞬間就要變㗎啦！ 但冇辦法，你警察嗰個系統，甚至到而家都係啦。警方大部分嘅裝備啊，都係來自英國㗎嘛， 但你高級，但你高級警官，香港境內唯一嘅武裝部隊，即係唔直屬中央政府啦， 係 唯一嘅武裝部隊，同埋香港嘅警隊一度被認為係一個準軍事化嘅警隊嚟嘅，尤其你同倫敦嗰啲，喂，佢支棍大碌啲啊，都俾呢、這個即係工黨走去投訴佢警權過大。咁所以你喺個咁嘅情況之下，你回歸咗成廿年，你個高級警官仲係英國籍，而且全家都係英國籍，即係我企喺我個喂，咁成何體統啊？好簡單，如果你頭先提到蔣光頭，喂，你蔣介石你收翻咗南京，喂，南京廿年啊！ 嗰、那個警官啊，仲係偽官嚟嘅，仲係汪精衛委任嘅。喂，你即係事可忍，孰不可忍？唔係汪精衛添啊，仲係日本籍嘅。喂，事可忍，孰不可忍啊？你冇講笑啦，蔣介石都唔做啦呢樣嘢。 咁你哋而家講緊前瞻咧，我就冇乜説話講噶啦。我都係回顧嘅啫。 係， 即係最近嗰次呢個競選。啊，林鄭同呢個曾俊華 係 啊，胡國興就係叫咩打醬油啫， 打醬油 都唔係噶，胡官都表演都幾精湛噶。 咪而家有時都有啲片段喺網度睇得翻噶喎。 因為佢係冇包袱噶嘛， 係、啊、絕對係。 佢知道係即 輸緊嘅，輸緊嘅。 佢冇負擔噶嘛，即係我入場，我等於係 佢留俾嚟嘅啫嘛。 唔係， 佢 唔 好咁講。 佢平定到啲 大，唔好咁講。 即係等於我係企喺個舞台度睇戲，都唔知幾過癮。 唔係都可以喺隔離萬打落嘅， 都唱咗一出嘅， 又做咗 都唱咗出失空斬嘅。 但係薯片就唔同啊嘛，薯片即係話曬都仲要窄更更嘅。 嗯 啊， 唔係有㗎，都係比較近嘅嗰、那個就係、是。雖然係後嚟結果咧，即係阿林鄭所攞嘅票， 七七七 攞嘅票咧，66%。 公道講句，頭先唔係揶揄阿李家超先生，係我真係提出一個疑問就係、 是。 我唔係正話反説，我係真心係支持，即係呢個譬如關於國民教育啊、身份構成。當然啦，你嗰個身份構成嘅內容係啲乜嘢嘢，係咪即係違反人類發展潮流？那個另作別論。但係冇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或者重要嘅大城市，佢哋嘅教育係唔包含身份構建嘅，即係呢個係違反常識嘅。但我就係問一個問題，就係、是、當我哋好強調。即係國民身份認同的時候，點解到今時今日由文官到武官，仲係30年前留低嗰一批人嘅咧？我唔係質疑呢個樣嘢，而係我提出個疑問啊，就係、是、你唔講成王變幻大黃旗呢一樣嘢，即係城頭變幻大黃旗，我唔講你係紅旗定藍旗定米字旗定五星旗。喂，我就係講人才嘅培育，唔係嘛，大佬，你培育咗30年係嘛？喂，大佬，曼聯唔攞聯賽冠軍已經唔攞30年噶咯，你嗰度利物浦仲係曼聯留低嘅種，即係呢樣嘢唔合邏輯噶嘛？從個人力資源培養，即係呢個恕小弟才疏學淺，我真係諗唔明呢個問題。 哦，呢啲叫一國兩制啊，你唔明啊？阿許晶， 哇，我都受英國人教育噶喎，即係由中小學去到我去嗰邊度求學，喂。真系咁耍家嘅咩？英國人培養出嚟嗰啲，我就唔覺啦。 因為你個系統係一路咧行咗，即係如果你話二戰之後咧，都差唔多四五年去到97年啦。你成個系統係咁樣嚟。 咁如果係咁，我一係俾白皮 變咗成個系統係兩回事嚟嘅。 如果係咁，我一係俾白皮嘅英國人統治我，一係俾黃皮嘅英國人統治我。咁我寧願正宗你俾個鬼佬統治我好過啦。即係個邏輯就係咁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呢樣嘢嘅延續性，咁我回歸，咁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咁你個即係其實所謂恢復行使主權係個自權啫嘛，個主權從來中國就即係中國共產黨就唔承認嗰樣嘢㗎啦。咁你呢個自權從何而來？即係呢個自權係透你嘅人才去體現㗎嘛。咁你即係點啊？即係仲要有一樣好有趣嘅嘢，就係香港無論殖民時代定係今日為止，香港人嘅人口入邊純中國籍冇外國國籍嘅，從來係佔壓倒嘅多數嘅喎。 係 呢個係統計數字話俾我哋聽喎。咁即係點啊？即係原來我哋少數嘅人，即係多數嘅人係我嘅能管治嘅能力係少，即係差過呢啲。 但 係呢啲少數， 即係我自己經驗都係喎。我 未聽講過真理，往往喺少數人手裏 邊。英國人嚟噶嘛，大佬，我將我堂堂係咪先華嚴帝就回歸咗俾你黃皮嘅英國人管治，即係英國人管治，即係呢個邏輯講嗱，我唔排斥佢哋，但係我即係。但我想不明白那個邏輯是什麼。 那個邏輯我覺得是很簡單的，因為你整個系統的所有的系統即等於是都是一路成全這個英國的系統，你要變它，你要轉個整個系統呢，是一件很大大工程來的，你明白嗎？ 即是連人力資源都是。 不是，是啊，人力資源都是的，都很重要的。即你譬如說你平分你譬如以教育為例啦，咁你改了它，而家改了幾耐啊，先至而家叫做話三年初中三年高中，最初仲有呢個 form 5 form 6嗰個英國制度嚟㗎嘛，全世界都冇嘅。你明白就嗰陣時係為咗慳錢嘅，你知唔知啊？因為呢即如果你一讀完中學就考大學呢，咁你係好係即中間嗰、那個。 一年預科係好必要嘅，唔單止係香港有，係、 啊。 是 好大陸曾經試過教育改革試點，喺啲重點中學小弟母校嗰度，佢係喺廣州都有，廣州都試過，即係廣州係從小學試起嘅，五六年啦，五年，佢本來即係初小，就四年，你就搞掂咗一般嘅文化知識，可以出街去做一般嘅工作啦。高小嗰兩年咧，係為考初考中學。你如果唔想考中學咧，你根本就唔使，你初小已經夠啦。你攞住嗰三千字可以睇報紙噶啦。咁高即係中學咧，我讀咗清華附中嗰陣時咧，佢清華大學。由於佢嘅大學校長就係高教部部長啊嘛，蔣南長啊嘛，所以佢就喺嗰度推行嗰個教育改革係點咧？高中第三年係冇必要噶啦。 哦， 因為高中第二年基本上應該學嘅嘢都學曬啦。 嗯， 高中第三年咧係準備向大學進攻。 係 咪？ 哦，你係預科嚟嘅。 唔係預科嗰陣時，英國嘅諗法就係咩咧？因為大學生每一個大學生啊，所用嘅錢係好貴好貴。所以其實佢係將大學一年班嘅某一啲課程就擺咗落預科嗰度，喺預科度教咧。所以你英國嘅大學咧，又是名牌大學咧，係三年噶嘛。 嗯， 冇三，後嚟而家香港先加三改四啫嘛。就係話佢即係你個成本係低好多啊！你明唔明啊？同埋你跟住考一考就掃咗。 揸緊時間講翻我哋主題嘅一個問題，請教兩位，就係、是、即係已經回歸咁多年啦。係，即係社會上各種。力量各種呢個政治勢力，佢即係都有問鼎特首嗰個方向嘅。 係 你如果搞嘅政黨，你唔想呢個方向，你真係嘥氣嘅啫。咁點解一啲親中或者係愛國呢啲老牌嘅政黨唔能夠推選佢哋呢啲政治人物？去競選特首呢？ 咦，這個就是我剛才的問題咯，即是我滿不滿意某個個人是一回事，但我只是說很簡單，當然你可以說李光耀是人家培養出來的，但是你人民行動黨不是一個即是所謂保守黨的一個分支嘛，你都是在本地萌生出來的嘛，所以為什麼香港你冇辦法做到，即係你話政黨化又好，本地化，你點解冇辦法萌生呢一樣嘢嘅咧？ 係呢個好重要啊，因為港人治港啊嘛，高度自治啊嘛，即係呢啲係，即使我唔同意佢嘅政治見解，但係佢哋係有組織、有計劃、有政綱， 絕對正確。呢個係小弟嘅心底話。我意思係乜咧？就係我唔排斥英籍或者同英國有極強聯繫嘅香港人嘅。我自己都係華僑子弟嚟嘅，但係喺個管治團隊嗰度咧，我嘅意思就喺呢個定義上邊咧，對於我嚟講，民主黨、新民黨、親民黨同埋民建聯，佢哋本質係一樣嘅，係一個本土萌生嘅政治力量。 係啊係啊。 而如果你係即係呢啲喺前即係殖民 中國，而且佢哋喺回歸前已經積聚咗好多年嘅咯， 所以我 準備即係紅旗一升就去執政。 如果你話李慧瓊贏咗阿羅建熙，我係心悦誠服嘅。但如果你話係兩個英籍或者美籍嘅人嘅背景喺度競逐咧，我認為係唔適切。即係呢啲係我嘅朋友喺香港度生活，但並唔係我哋嘅家人。你的家人必須是要本土萌生的政治力量。我的看法就是你左中右你紅藍綠我就不介意。 今天我認識 有少少港獨的任隨。 你這個帽子不要買啊大 哥。哇大哥。搞到今晚去職 好驚。我反直啊大哥。去直 反。又反直又反毒啊講完反毒。 反絕對反毒啊。不要說少 啊。好啦今天見到基哥啦今晚呢又來啦。開始新一個禮拜，又有五日那些年張維基。咁啊，聽晚咧，尋日飛請嚟彭宏基同埋呢個譚少章講講從易經嘅智慧睇新冠疫情。咁啊，最後一首歌江淑娜唱嘅《請你放開我》。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唉，林鄭你放開。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为什么你不放开我？ 是